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东西。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陆月武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误区和注意事项。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到10662881828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健康大讲堂和义诊的消息。刘晨你好。 你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最近的安排。 好的，首先是北京朝阳医院周六上午9点在朝阳医院北门 F 楼一层西侧会议室由妇产科组织的孕妇学校的讲座，欢迎大家前往。然后是北京回龙观医院周六下午2点在回龙观医院2号病房楼5楼电教室有副主任医师汪毅为大家讲解儿童常见行为问题的处理。接着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下周二下午1点半有内分泌刘梅娟主管护师进行讲座，题目是胰岛素注射注意事项及快速血糖检测。2点半有体检中心施平华主治医师为大家讲解高血压病人的日常血压检测。3点半有消化科樊宇静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为大家带来如何预防乙型肝炎的讲座，地点在回龙观院区行政楼4层报告厅，欢迎大家前往。然后是北京朝阳医院下周四下午2点在朝阳医院北门 F 楼1层西侧会议室有肿瘤科主治医师周伟伟为大家讲解您了解肿瘤吗。随后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下周二下午2点在门诊5层报告厅有呼吸内科张荣宝副主任医师带来的什么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可怕吗的讲座。最后是北京友谊医院孕妇学校举办的健康知识讲座，是在下周四下午1点半到3点在北京友谊医院门急诊楼7层阳光大厅，有关于新生儿护理的讲座。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计委的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查看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刘晨，谢谢。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陆月武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首先再次欢迎一下陆大夫。您好。 大家好。 陆大夫常来我们节目，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治疗误区啊，包括一些如何来科学的看待这些疾病。好像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些朋友说啊，有些病他没法治不好哈，但是有些病治和不治效果还特别不一样。 对， 像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就应该属于这种？ 对，类风湿关节炎是一个不能根治的病，但是它是绝对可以治疗的病。而且呢它治疗和不治疗它的后果和病人的生存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说它不能治愈，就是这个病就是老百姓的话说好不了是吧。 老百姓的话说好不了和医生说的这个不能治愈还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 我们说的那个不能治愈是指的它要长期的用药维持 停药以后可能你病情会复发， 嗯， 但是治不好呢是指的你治和不治它的结果都一样， 嗯， 而我们是能治好的， 好， 比如说你没症状， 嗯， 你的指标都是正常的，就是除了你吃这点药之外你和正常人是完全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叫临床治愈， 嗯， 是能治好的， 嗯， 只不过呢我不能停药， 嗯， 所以医生就说他不能治愈， 不能治愈哈， 对， 就是说药不能停，一直得吃， 对， 但是好像很多的患者好像对这个观点还多少有点抵触啊， 是的， 就是不愿意说啊我这一辈子都得吃这个药嘛，每天一大把的药很是头疼啊， 是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顾虑，他认为就是得了一个慢性病要终身吃药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但是我经常会跟我的病人举例子啊，比如说你糖尿病高血压， 嗯， 这个大家都能接受，它是不能治愈的病，可是大家90%、99%就是在医疗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在治， 嗯， 它就是它这种抵触心理就相对的弱一点， 嗯， 我们的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和这些病都是挺类似的， 嗯， 它是需要一个长时间治疗的，而且可以告诉大家让大家放心一下，就是我不会老是用那么大量那么一大把的一大把药的给你治， 嗯， 你治的时间长了你的病情稳定了，就是所谓达到我的临床治愈或者临床缓解了，那么我会给你减药的， 嗯， 会给你减到一个比较小的这个药量，比较少的种类， 嗯， 既能控制你的病又不给你带来太多的药物副反应或者是你的经济负担， 嗯， 这是最理想的一个慢性病的治疗的这个方案，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听大夫的话啊，定期随诊这是最为关键的， 没错， 是吧， 你要是病人一定是一个好病人 也没 就是说依从性好是你慢性病获得良好效果的一个前提， 嗯， 什么叫依从性好呢，就是说医生让你吃什么药你就要吃什么药，让你吃几顿你就得吃几顿， 嗯， 然后这是一个前提，再有一个前提呢就是让你什么时候复查你必须来复查了， 嗯， 因为我复查是两重意义，我一个是看我给了你这些药你达到我的治疗目的没有，你是不是治的是好了或者缓解了，再有一个就是我还有担负一层重任， 嗯， 就是我不能给你用出问题来， 嗯， 我要看这些药长时间用会不会对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胃肠道你的血液系统造成损害， 嗯，是， 所以我把病给你治好了我给你治出损害了你是不是也不乐意啊， 嗯， 说要想治好病又安全就一定要依从性好， 嗯，因为很多人都会有一种说法说吃药三分毒哈，啊，您看我这一吃药一年两年的吃啊，这个到底安全不安全，伤不伤我的肝伤不伤我的肾都担心， 对很多病人会有这样的顾虑， 嗯， 但是呢请大家放心，就是目前能在市面上或者在医院上市的药， 嗯， 那么一般来说它是要经过几期的临床试验的，就是一定要保证它的治疗有效性和相对的用药安全性， 嗯， 然后它才能上市， 嗯， 但是上市以后呢不等于说这个安全性很好了就每个人都不出副反应了，那你要想就是说这个副反应不对你造成特别大的危害的话你就要及时的把你的不舒服告诉医生， 嗯， 然后医生会酌情的就说这个药你是要加点其他的保护性的措施啊， 嗯， 还是说该减量啊， 嗯， 还是该换药了， 嗯， 医生会酌情的给你调整，那么这样的调整就会使得你的副反应或者是对你的伤害减到最低或者是没有， 嗯，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复查的时候大夫会给你开一些检查单子 对 吧，对，去查查， 没错， 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有的时候对同一种药又反应不太一样， 有你懂吗，还真是挺多的是，就是你比如说经常会有病人跟我说啊，说医生你给我开这个药吧，我们家邻居说他吃了就特别好， 嗯， 然后我会告诉他其实真的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类风湿关节炎或者我们免疫病的治疗它就是要遵循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个体化， 嗯， 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别人对这个药反应好不等于你对这个药反应也好， 你看 病人对这个药没副反应也不等于你没有， 嗯 嗯， 所以这就得听大夫的个性化的治疗， 对， 不是所有的药都适合你的， 对 啊，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呢今天我们也是跟朝阳医院的主任医师陆瑞武大夫一块来聊聊有关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治疗哈，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如何来科学的认识这个病，如何来进行的这种复查也好检查也好用药也好，说到这个用药的时候除了这个用药时间长哈，还有一些朋友也会有一些啊这个心里边觉得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哎呀这个大夫同样一种药 告诉我这个吃的方法也不一样，一会儿两片，一会儿三片，然后时间还有一些变化。 对对对，这个是就是我们所谓的自饶类风湿的另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达标。 嗯， 就是现在的最新的理念是达标治疗。 嗯， 所谓的达标治疗呢，就是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你的活动性的类风湿给你抑制到缓解或者是低活动。 嗯， 那么这样如果我很快达标了，那么我这个药我有可能就给你减了， 嗯， 因为我没必要老是那么大量给你造成伤害嘛。 嗯， 但是这是最理想的目标。也有一部分病人，我虽然我用了很大的力量， 嗯， 但是他没达标，那这时候我有可能给你加药。 嗯， 就造成了比如说同样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 嗯， 你这一阶段是吃的四种药， 嗯， 而且可能是量都是最大的。 嗯， 而另外的人呢，人只吃了一种药。 嗯， 而且可能有一天就吃一次，就吃一片。 嗯， 有这样的，而且非常多。 嗯， 每个病人几乎都面临着这个调整。 嗯， 就是病人和病人之间不一样。 嗯， 病人的每个 阶 段也不一样。 嗯，也不一样。 对，所以这个调整也很重要。 哎，所以我觉得现在看病已经不是当年，就比如说前几年、前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那种很简单的看病吃药，这个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监测的过程啊。 对，慢性病一般来说都需要那个调整监测和那个就是复查。 嗯， 因为慢性病你就刚才咱们聊的，它需要吃很长时间的药，因为现在目前的医学没有发达到说我就吃一种药我就永远不再有症状发作了，所以你需要长期吃。需要长期吃呢，那你就需要观察疗效，需要观察副反应。 嗯， 所以病人别烦，有的病人就尤其像你们这样的年轻病人啊，工作又忙，家庭负担又重，自己的业余生活又丰富，一让他上医院他就不情愿，说我好好的我啥事儿没有，你老让我上医院来，我来一次医院多不容易啊。然后这个真的是医生让你来他绝对不会平白无故的，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嗯，那今天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如何来认识类风湿性关节炎哈，如何来看待这个治疗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病哈。目前因为上回您也来了，跟我们来说了说，可能还有一部分听众朋友没听到，就是像类风湿性关节炎目前来看它的发病原因有一个能够明确的诊断吗？ 它的发病原因现在是不清楚的。 不清楚的。 它是一个多因素致病。 嗯， 比如说跟你的遗传， 嗯， 跟你的外界环境，跟你体内的一些免疫的紊乱，这些都有关系。但是到底是哪种原因引起的， 嗯， 现在是国际国内都没有研究清楚。所以它是一个不能根治的病。 嗯， 如果它的病因发病机制研究清楚了， 嗯， 那一般这个病就是可控可治了。 是。 但是呢，就是说它虽然从发病机制上没有完全研究清楚， 嗯， 但是在某些环节还是就是有一些研究的，比如说它的致病和一些就是我们叫细胞因子，就肿瘤坏死因子、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呀、白介素六啊、白介素一呀、这些自炎因子这些有关系。所以现在有很多药就是针对这些把它抵抗掉。对，把它抵抗掉，把它消灭掉，这样你的炎症就会得到缓解。 嗯， 虽然研究的不清楚，但是还是有可控制、可治疗的方法的。 是，您一直在说可控制、可治疗哈。我有的时候看很多朋友，因为我有时候去医院开药啊，有些朋友去这个窗口交费的时候， 嗯， 老人家颤颤巍巍的把这钱交出去的时候，我就有时候看他的手啊， 嗯， 手的这种关节的变形还真是挺严重的。 是 啊，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典型的一个症状吧。 类风湿关节炎不治疗， 嗯， 或者不规范的治疗，它最终就会出现畸形。 嗯， 它这种畸形呢有几种，一种就是我们叫天鹅颈， 嗯， 就是它的近端指尖关节过深，远端指尖关节曲的一种， 嗯， 就像一个天鹅脖子似的这种。 嗯， 那么一般出现畸形了，都说明你的关节的骨质有破坏了。它关节的骨质破坏以后，关节的对合就不完整了。 嗯， 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些关节的固定位。 嗯， 就不是咱们随便可以随意改动的了。这就叫畸形了。然后是天鹅颈、纽扣花。 嗯，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爪样畸形、尺侧偏斜、别指畸形。 嗯， 那都是骨头发生破坏了， 就是骨头已经这破坏之后还变形了。 变形了，就是你破坏以后你的关节对合就不好了。 嗯， 尤其是关节部位的骨质要也有破坏，它的关节对合是一定有问题的，它会脱位或者完全脱或者是半脱位。那这样的时候你 这个关节的这个功能就丧失掉了。 嗯， 那这时候我们的药物治疗呢效果也就不好了， 不太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尽力的是把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早治，然后把它拉到不出骨质破坏、 嗯、 不出这个关节畸形，不让关节功能丧失的这种程度。 也就是说出现这样情况之前治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越早治 越 好， 越早治越好。 我们的类风湿的治疗原则还有一个就叫早诊断、 嗯、 早治疗、 嗯、 规范合理的治疗、 嗯、 就这几个大原则你要达到了、嗯、可能你的预后就会比较好。 我前两天还专门上网上没事干，我就搜了搜类风湿关节炎哈，出了好多好多这个医疗网站啊，现在、 嗯、 这种广告吹的还特别好，根治 啊、 哦、 那种 那不能信、 对吧，这 凡是说类风湿关节炎能根治的、 嗯、 这个是一定不可信的、 嗯、 因为就包括现在比较发达医学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 嗯、 他都没有根治、 嗯、 所以凡是说根治一定是瞎扯的、 嗯、 你不能信他， 不能信哈， 因为我们很多病人信了那些江湖游医所谓能根治、 嗯、 最后把自己治的关节也变得行了，胃也吃坏了、 嗯、 有出血的，有股骨头坏死的、 嗯、 有骨质疏松的，有感染的，什么样的都有， 什么都有哈， 对，并没治好、 嗯、 还弄了一大堆的并发症， 是，所以这个还是去正规医院找专业的大夫来进行治疗， 没错，这个特别的重要。 嗯，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说这种关节的畸形出现了哈， 嗯、 就是这种的话，比如说能靠一些其他办法能够缓解吗？或者改变一下，做个手术什么的？ 它一般来说不是所有的关节都能用手术来矫正的、 嗯、 就有一些大的关节，你比如膝关节啊、髋关节啊，你可以不叫就是手术啊，清除或者是矫正了，它就是要置换。 嗯， 但你手的关节你是没有办法的。 手太精细了哈，我们的手关节特别复杂。 一个是它关节多，一个是它的关节结构复杂。 嗯， 它没有任何一种人工的关节能替代手的， 嗯、 因为它那个灵巧性，它周围的肌腱韧带的互相的协调。都是很非常复杂的、 嗯、 所以你这双手一定要保护好。 嗯， 而类风湿关节炎最容易侵犯的关节是手、 嗯、 所以你一旦发现你手有不适的症状了、 嗯、 一定要去专科的那个风湿免疫科啊、 嗯、 或者这类似这样的专科去确定一下。 嗯， 如果是类风湿一定要早治疗。 那比如说有些人就经常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手麻，这种可能会是有的时候，还有时候平时也手麻的这种，是算不好的这种状态吗？ 一般麻木呢不是类风湿关节炎的常见症状、 嗯、 麻木一般可能是神经受累、 嗯、 比如说你有颈椎病， 颈椎病 压着上肢的神经了，它会麻木，它会有分布区域的麻木、 嗯、 类风湿关节炎一般主要是关节的肿胀、疼痛和沉僵。 嗯，沉僵是什么意思？早上起来僵硬吗？ 你看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早晨起来的关节的僵硬不适、活动受限。但是呢，其实它不完全说是早晨出来的，它的其实真正的定义是关节长时间静止不动以后出现的关节的活动，就是僵硬、活动不利。 嗯， 这个叫那个沉僵， 不见得是早上。 为什么叫沉僵呢？是因为咱们大多数都是晚上那个休息、 嗯、 待的时间最长，你睡了八小时十小时，起来以后你的关节就静止了八小时十小时、 嗯、 所以它是早上出来的几率多， 嗯， 所以就叫沉僵了。 其实也不见得是肯定是早上。 对， 嗯，这个可能是风湿免疫当中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症状了， 就是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特别典型的症状。而且我们要求类风湿关节炎它的沉僵时间要长。 哦，时间上还有限制。 对，你比如说骨性关节炎，老年人比如长骨刺了，他也会出沉僵，但是他那个沉僵时间比较短，几分钟十几分钟，不超过半小时。但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沉僵时间一般会大于一小时，就 一 天。 对， 你比如早晨我6点钟起床，我可能10点钟我还缓解不了呢。 哦， 这个就是一般要这么长时间的沉僵，你要考虑到是不是有类风湿关节炎了。嗯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今天跟陆大夫一块来聊天，我觉得特别长知识哈，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中也经常，如果您去这个上心去观察，还是能够看到的哈。 对， 尤其是有一些，您刚才一直在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哈、 嗯， 一直提到炎，上回我记得您就特别强调这个事儿。 对， 啊， 就是疼痛和炎症不是一回事儿、 嗯， 就是咱们的关节或者肌肉啊，还有周围的那些软组织都会疼。 嗯、 你比如说你的创伤， 嗯、 你的那个劳损， 嗯、 你的长骨刺， 嗯、 还等等一系列原因，骨质疏松，它都可以出现疼痛。但是我的炎症呢，是在疼痛之外，还有加上几个前提。 嗯， 一个就是我说的有沉僵，一个有你的关节的肿胀，还有一个有关节的压痛。 嗯， 你这几条要都具备了，那你可能就是真正的是个炎了、 嗯、 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疼痛了。 嗯， 啊、 嗯、这一方面是从这个物理的感觉啊，自我感觉 自我感觉、 另外 叫 主观感觉， 主观感觉， 还有我们的客观的检查， 就是验个血，是不是就能把这事儿确定下来？ 验个血呢是对，是有一些指标是可以那个确定类风湿的，比如说类风湿因子，或者我们现在有环瓜氨酸肽抗体，是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特别特异的抗体。那如果你有典型的症状，再有特别高的类风湿因子阳性，或者是环瓜氨酸肽抗体阳性，那么这个基本上类风湿关节炎就没跑了。但是如果你仅仅是个疼痛，你不是个炎症，你出现了类风湿因子阳性，目前这个阶段我还不能说你是类风湿，只能说你得类风湿的这种可能性会 大 的啊，一定是要出现炎症了，你再有客观指标的阳性，我才能去就是确诊你。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哈，这个很多朋友都在医院当中查过，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女性，她那个类风湿因子好像多少都有点高，好吧？ 对，你观察的真细致，确实是这样。类风湿因子不是类风湿关节炎病人所必备的，就是只有他所有，就是正常人也可以有。正常人呢，一般他的低度是比较低，或者是浓度比较低的，低到多少叫低呢？就是正常值的三倍以下。 哦， 你比如说有的医院不一样，你像我们医院就是15.9、15.6这样的一个正常值。那么你要低于，比如咱们就算它16吧，你低于48。我们都算正常人可以有的，但是你要超出48的可能就会是有病了。还有一个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出阳性的几率也是增高的。你比如说60岁的人，他可能就不是5%的那个正常人有了，有可能变成10%了。70岁的可能就15%了， 更多。 对，所以中老年人来了，有一个低地度的类风湿因子阳性，然后又开始长骨刺了，关节开始蜕变了，你这时候他也可以出现在手上，那你也可以对称，也可以是多关节，这时候你可千万别给他诊类风湿，你诊完了他会有很重的心理负担， 是吧？ 这个是要看他是不是炎，还有一个看特异性的抗体， 是，所以这个好像还特别容易弄混了哈，就是误诊，这个还是有一些风险， 对、别说是老百姓弄不清楚，就有时候骨科医生啊，不是我们专科医生也会把它弄混了， 是吧？ 这个就是一个是需要专科医生来鉴别一下，一个是我们要综合你的临床表现、查体、实验室检查，甚至影像学的检查，我们都要综合在一块儿来判断。 是因为有些可能不是这个病，您给他扣上那个帽子之后， 他心理压力非常大，因为现在像您说的，有人没事就上网上溜达溜达，一溜达看这类风湿一对，你说我类风湿了，这类风湿又好多人又不知道又乱说是不能治，或者说什么不死的癌症，你可不是要把他吓死吗？尤其中老年人又正好到了一个敏感期， 敏感， 所以就是无论是误诊还是那个你给人漏诊，都会给病人造成很大的那个不必要的那种 心理压力 ，心理压力或者是经济损失。 是，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正好您来，那您给我们宽心，就是万一我真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哈，我是不是也无所谓，不用特别紧张？ 不用紧张，因为现在的医学发展到现在啊，可以说目前类风湿关节炎我们达到临床治愈或者临床缓解的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我们也有很多药，而且在不断的更新当中。所以只要你在医生这儿规范合理啊，当然这个医生要是正规的医生，你别弄那个江湖医生，你到时候你就毁了你了。正规的医院、正规的专业、正规的医生，合理规范的治疗，你一定会得到疗效的。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如果不去治疗就比较麻烦。 不去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有个窗口期，就是我什么叫窗口期？就是说从你发现症状到你出现关节破坏，就关节结构的破坏这个期间，就这个。 这时间段有年限的， 有，短的是半年，长的是2年，一般被国际认可的就是窗口期，类风湿关节炎的窗口期，半年到两年。那如果你要是半年到两年之内不治疗，你发现了你不理它，很有可能你的骨质就破坏了，将来你就会出我刚才说的那些畸形。 哎呦，所以这个窗口期很关键， 很关键。你又抓住关键点了，我看你可以当医生。确实是我们现在强调的早期治疗。就是尽量的要在病人在窗口期得到临床缓解，就是让他把病情压到一个最低、 有很多朋友也通过短信来问陆大夫一个问题，这个3716我觉得真是我都能回答。他说手关节肿胀有轻微的变形是不是类风湿？ 有轻微的变形，您得看它是什么样的变形。你要是骨性的变形，那很有可能就是个骨性关节炎。您要是那种肿胀，软组织的肿胀，我说有可能是，您还得到医院来结合其他的检查。 是，所以我就说我能说您就找专业的。 大夫来看。住院的大夫就是所有的大夫，比如说骨科大夫，他也未必能看一眼就知道到底是什么， 对 吧？对，这个有的时候就得首先做很多的检查来最后确诊，是吧？ 对， 嗯、 检查也影像学检查、抽血化验、 嗯， 因为骨科大夫他更多的关注在是你的关节的那个损伤，比如说外伤啊， 嗯、 或者是长个肿瘤啊这些、 嗯， 像一些慢性的炎性的疾病，可能还是我们内科大夫的事儿。 是、 嗯， 这个病目前来看，只要长期吃药就可以，是吧？不用去住院吧，什么之类的。 但是有一些重的，说句老实话，类风湿关节炎除了关节损害之外，它有关节外的脏器损害。 哎呦。 如果你比如说侵犯到肺了，侵犯到你的浆膜了， 嗯， 比如心包积液、胸腔积液啊，甚至侵犯到血液系统了， 嗯， 那你就必须住院、 嗯。 如果仅仅是个关节的损害，也要看你关节损害到什么程度了。比如说比较轻的， 嗯， 然后允许我在门诊用药治疗，它就能来得及起效的， 嗯、 我可以把它放门诊。但有的病人关节炎进展是非常快的，他那个关节功能完全丧失，疼了他想要把手剁掉的这种心都有，那我就要尽快的把他收到医院来。 嗯、 我用尽一切办法把他这个症状先给他缓解掉、 嗯。 至于说长远的愈后，那是需要一个很 长 时间 的、嗯。 对， 就是这个，如果真的疼得特别严重，这个病还是挺痛苦的哈。 就有病人说想把手剁掉嘛、 嗯， 啊，还是很痛苦的。 很痛苦。 嗯， 他这种关节侵犯会有一个，比如说从小关节、手关节一直慢慢到扩到其他关节都会有。 对，你说的特别对，它是以小关节受累为主的，但是它大关节也可以受累，比如说肩关节、肘关节、膝关节、踝关节都可以受累，甚至你的颞颌关节都可以受累，包括你的颈椎关节都可以受累的。但是如果你只有大关节受累，没有小关节受累，这时候你诊断类风湿要小心点，就是说它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先侵犯到大关节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慢慢的小关节一定会受累的。所以如果你要是一开始就小关节、大关节都有，那问题不大，我们能诊断。要只是小关节，我们也能诊断。 嗯， 所以就是怕是首发是以大关节为主的， 嗯、 这个更需要专科大夫来给你判断。 嗯 嗯， 而且有些人说法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来回串着疼，游走性的，这是它特点吗？ 其实不叫游走，就因为类风湿关节炎的特点，它是侵犯多关节的、嗯。你可能在某一阶段是侵犯到手了，过一阶段它又慢慢侵犯到肘了，再过一阶段又侵犯到肩了，你就认为它是到处串着跑着，其实就是它的发病的这个规律，就是说它是多关节的、 嗯，所以这个病特别讨厌，你就跟那个恶魔一样，这儿咬一口，那儿咬一口，嗯， 对， 到处咬是吧？ 是，你说它特别讨厌，所以你要跟它搏斗，你要把这个恶魔给抑制住， 嗯、 你不要让它到处去咬你的关节去、 嗯。 那这个时候需要谁呢？就需要我们风湿科大夫帮助你去打恶魔。 嗯，所以我觉得今天听了这一期节目之后，相信收音机前如果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患者的这种困扰哈，就真的找专业的大夫来。听大夫的，这个依从性特别好、啊、 对， 然后让大夫长期的来给您开一个治疗方案，然后定期的去复查， 对， 然后来不断的调整这个药量、啊、 没错， 用药的方法， 没错，总结的特别棒、 是吧、 嗯、 这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了， 对对对对对、 嗯、 基本上就80%-90%的那个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我们都能给他控制到比较理想， 所以我觉得这个得病不可怕啊，这个人 可怕的是得了病还不认识、 哎、 还不去治，还顽名不挂 脾气比较这个执拗哈、啊、比较倔的人，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这个看病家里人得好好劝劝，是吧， 得接受新知识新观念， 是 不停的接受咱们这个健康北京的这个节目， 谢谢您给我们节目做广告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暂时就先告一段了，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朝阳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陆月武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 不客气，再见， 希望有机会常来哈， 好的，一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